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看佛果舍利的第六条。智处这里，知一切道智处相。这个一切道啊，包括世间、出世间种种道门，也就是讲修道啊，无论你修什么道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道门，这个智处是什么呢？你修行的结果啊，你的结果是什么？佛知道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大分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啊，你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将来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啊，就是你这个法门将来会到达什么个处所啊。如果我们认真修五戒十善啊，你的来生会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修的是上品五戒十善，你将来会生欲界天的果报啊。如果上品十善里面你还修禅定，还修慈悲喜舍啊，你的果报在四禅天佛清清楚楚啊。啊，我们这个世间修行的人很多啊，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佛没有一样不知道。所以究竟圆满的大道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在这个佛法里面称为一乘法，一佛乘啊。这个智处就是如来究竟果地啊。哪是一乘法呢？古大德给我们讲的华严是一乘法，法华是一乘法啊，比大乘还要殊胜啊。另外还有一个一乘法的，这是古来祖师公认的《梵王经》啊，古大德公认呢，这三部经是一乘法啊。那么这三部经我们都曾经涉猎过啊，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华严。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契入如来果地境界，实在是太难了啊！不要说是如来果地，须陀丸、小乘须陀丸、大乘初信位的菩萨， 都不容易，确确实实不是我们这一生的能力，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接受如来的方便法门，这就是净土啊！待业往生，我们只有这条路可走啊！确实是待业往生，因为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待业的，都是消业，没有待业的，唯独净土有待业。待业往生这四个字，佛经里头没有。所以从前在美国有一些人反对待业往生，也兴起了一段时期很大的波浪啊，让念佛人几乎失去信心啊，包括周宣德老居士都怀疑我有一年到旧金山不是到旧金山，到洛杉矶周宣德老居士在机场迎接我机场到市区开车大概要一个小时在车上他就问我，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待业往生这一句有很多人就查大藏经都查不到，他说那我们修净土搞这么多年不是不要干了，他说怎么办呢语气表情都非常沮丧悲哀我看到老居士那个时候80多岁，他跟李炳南老居士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李老师往生没多久他向我提出问题，我就告诉他，我笑着告诉他，我说那算了，不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吧。他听不懂我的话，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他都呆住了，看着我，看了半天，我才告诉他，我说如果没有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我们去干什么？没有必要吧？他还是听不懂。然后我再告诉他，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等觉菩萨，你知不知道？他知道，他点头。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下无明没有破，他算不算待业？他这才明白了。等觉菩萨一品身相无明，待业呀！不待业是不待业，只有佛一个，佛不待业，等觉菩萨待业。然后问他，我说经上虽然没有说待业往生，但是经上有没有说四徒三辈九品？他这个有。如果不待业，哪来的什么三辈九品啊？哪来的四徒啊？四徒三辈九品，待业多少？待得少的品位高，待得多的品位下， 这不是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一定要佛说出待业往生，你才懂得？啊，这个才慌了，他才笑起来了。我说：“老实念佛，绝对没错。”啊，十报庄严图还是待业往生，要懂这个道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加持众生啊，这个了不得啊！我们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待业往生啊，这个智处是无比的殊胜，一生成就啊！所以极乐世界啊，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啊，世尊做代表啊，一切诸佛的代表，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人要明理呀！啊，学佛那么多年，读经这么多，啊，如果你这些情理你都明白了，通情达理了，啊，什么样这个邪知邪见一遇到，自然就破掉了，自然就化解了。啊，怎么会受他诱惑呢？啊，怎么会相信他的呢？你会受这些话的影响，动摇，丧失信心，等于说你对佛法入得不够啊！天天读经，天天念佛，理论上没有基础啊，轻易受人动摇。啊，像今天在大陆上传说的这个反对慧济本啊，实在讲能被他动摇的太肤浅了啊，慧济本不识下联就开始啊。啊，谁开始呢？释迦牟尼佛开始。啊，佛说他老人家一生没讲过经。啊，谁要说他讲经叫谤佛。他讲了四十九年，讲了这么多，讲的是什么呢？是过去一切古佛所说的，他是汇集的。汇集过去一切古佛所说，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啊，所以汇集的起源是从释迦牟尼佛。汇集本不能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都不能啊。中国念书人遵从孔子，孔老夫子的传下的东西也是汇集的。孔老夫子说他没有创作啊，这个诸位在经典上都看到，他老人家是述而不作啊，述是什么？传说古圣先贤的，自己没有发明，自己没有创作啊，所以孔老夫子东西也是汇集的。世出世间两大圣人呐，都是汇集古圣先贤的啊！凡是说这些话信心动摇的，根本就不懂世尊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的四义法 这个他不懂啊。如果真正明了四义法，对于这些知见、这些说法，绝对不会动摇。下面一条续命，续命之力，至一世乃至百千万世，性命苦乐受要等。这个续命之力，偏重在知道一切众生过去生中的果报。你是在哪一道受身，你叫什么名字你受身的时候，我们俗话讲投胎不知道在哪一道你那一生呢是受的苦还是受的乐你的寿命长短佛全知道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我们人有姓名呢，畜生也有姓名他也有他的言语，我们听不懂他们彼此也互相打招呼，互相称呼你要在树上叫的时候，有懂得他们的语言的，他们在聊天呢，他们在谈事情这个佛法里头有记载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安世高大师他懂得鸟兽的言语几只鸟在树上叫安世高听了之后告诉人他们在说有一些人有几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这快要到了那鸟在那里聊天闲聊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些人过来了鸟在那里聊天的所以一切动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言语佛知道这种叫续命通第九个天眼之力见众生生时死时善道恶道的这是天眼他能够突破用现在的话来说时间空间不同为次他能突破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佛眼睛里头全没有障碍知道一切众生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投胎他是到善道还是到恶道佛清清楚楚一切众生死生相续不间断的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六道众生生死疲劳没有休息的这个时候身体死了那灵魂又就投胎去了投什么样的胎谁主宰呢没有人主宰业力主宰所以要懂这个道理不是上帝在主宰也不是阎罗王在主宰是你自己的业力在主宰你你造的善业 自自然然到善道去，你造的恶业也自然到恶道去。啊，为什么呢？看到造恶你就欢喜，就去了。啊，这就是《易经》里面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喜欢做什么的，他总有那一些朋友，常常在一块聚会。啊，在这个世间，啊，喜欢打麻将的，他有一群打麻将的朋友。啊，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哎，他有那一批朋友。他一类一类，他自自然然到那去啊。啊，像我们绝对不会到那个麻雀那个场所，啊，那个高尔夫球场，我们绝对不会去的。为什么？没有兴趣嘛？那到那去浪费我们的时间嘛？我们对那个外行一窍不通嘛？那哪个地方有奖金，我们一定会去。啊，这就叫人以群分嘛。死后也是如此。哎，你会到哪些场所去呢？你喜欢去的地方，他会到那里去。啊，佛看得清楚啊，天眼啊。最后一个漏尽之理，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烦恼为什么成漏呢？把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了都漏掉了。啊，取这个比喻。啊，有漏尽之力，自知我身已尽，不受后有。啊，由此可知，漏尽之力是对自己，不是对别人。知道自己烦恼习气断了，啊，知道自己不再轮回六道了，知道自己不再堕落设法界了，这叫漏尽之理。啊，化身菩萨有不圆满。啊，化身菩萨确实绝不堕落在六道十法界里，但是在一真法界里头还有进退。啊，那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到什么样的果位才不退呢？啊，八地菩萨。啊，八地叫不动地啊，由此可知。七地菩萨还会退转，啊，但是在一真法界退转有个底线，就是初住，啊，绝对不会退到初住以下，啊，也就是绝对不会再退到十法界，退到六道，不会的，啊，它有个底线。那么为什么这些菩萨还有进退呢？就是他精进懈怠。啊，他要精进他就往上升。他懈怠呢他就往下堕落。啊，原因在此地啊。八地以上啊真的不退转。那么如来果地他晓得，他绝对不会退转到等觉。啊，他那个不受后有啊，等觉菩萨啊，不会退转到等觉啊，所以他在十法界 广度众生啊，随缘应化了，应以什么德生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他的现身，他的说法，都是善巧方便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是如来果地上十种究竟圆满智慧的能力本觉菩萨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我们今天介绍到此地。